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74集。 最后，李寻决定采用让程序自升级的方法，手动输入大批精确数据，以这些作为原本检查录入内容，发现问题及时反馈，自动调整收录过程，让整个系统以一种动态的方式不断自我完善。总算解决了初期问题。他们忙了大半年的时间，直到大三那年的冬天。那是一个所有人都忘不了的冬天。某日，朱韵从住处匆匆回校，在门口见到尤宝安正在挂横幅。他多看了一眼，惊讶地发现上面的内容非常熟悉，竟然是信息安全竞赛。今年比赛在这儿办。朱韵干站了一会儿，恍如隔日。那时李寻已经很少去上课了，一家制药商慧眼识珠，看中了他们的系统，想要谈合作。这是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制药商，肿瘤药物更是他们的重中之重，能被这样的厂商看中，是对该项目市场能力的最大肯定。跟其他的创业者不同，因为有傅一卓的协助，李寻并不担心资金问题，所以他对合作方的要求非常高，高到最后大家往往搞不清楚谁才是投资的那一个。但是这一次，李寻放宽了条件。他对朱韵和高建红解释说，这家制药商在国内的势力非常大，尤其在肿瘤药物方面渗透到各家医院，如果能顺利合作，会给他们的实验数据提供很大便利。因为主要精力还是放在技术上，在基础问题讨论完之后，剩下的细枝末节都落到朱韵头上，他每天被厂商的法务搞得头痛欲裂。李寻看他太累，就提点新鲜事帮他放松。 哎，今年信息竞赛在我们学校办。 我已经看到了。 林老师是校方评委，他自己那边有事，想让我带他去。 朱韵诧异道： 这不行的吧？ 当然不行。 李寻躺在床上，玩味地看着朱韵。 不过，他找我聊的时候，给我看了今年的决赛目录，我看到了点好玩的东西。 什么？ 李寻嘲讽道。 咱们俩的月老又来了。 方志敬，此人的存在感也真是绝了，每次在朱韵觉得自己要忘了他的时候，他总要出来意思一下。今年的决赛在寒假举行，所有的事都压在一起了。一边朱韵为了制药商合同细节焦头烂额，另一边家里给的时间已经到极限，再也不能拖了。整一个学年，家里一直处在这种不安定的氛围里。朱韵尝试过很多次回家跟父母沟通，朱光义尚且好说，母亲则是油盐不进。其实某种程度来说，朱韵的性格偏向母亲，所以她非常了解母亲有多执拗。考试之前，她接到母亲电话，告诉她考完试马上回家。他也正好想要跟父母谈谈，找李寻要了两天假。 行。 李寻很简单就同意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又问， 什么时候回来？再过几天李兰要来。 朱韵一愣，这还是李寻第一次跟他谈这些。看着朱韵傻傻的样子，李寻笑着说， 他过完年要结婚了，你们正式见一面吧，我也没别的亲人了。 朱韵愣愣地点头说， 你放心，我马上就回来。 不用这么着急，回去跟父母多待几天，李兰会在这儿一直住到开学。 那次的行李还是李寻帮朱韵收拾的。临了，朱韵又不想走了，赖赖唧唧站在门口不吭声。李寻见状调侃道， 怎么舍不得我？ 朱韵撇嘴。李寻掐灭手里的烟，招招手， 过来。 朱韵往前两步，李寻伸出手指勾了勾他的下巴。 公主， 朱韵被他骚得发痒，忍不住缩脖，抬眼看他。 公主， 干嘛？ 李寻在他嘴唇上轻轻一啄， 我爱你。 朱韵的记忆力本来就很好，加上李寻又是这种在他生命里异于常人的存在，所以他无数神情、无数话语、无数片段都深深印在他的脑海中。可是这所有的一切都比不过刚刚这一段，或许是时机过于特殊，这段影像对朱韵而言就像一颗钉子一样，脑中已经容不下，只能扎在心脏上，跟随命运一起跳动。朱韵回到家，家里气氛一如既往。整一个学年了，他们还是谁也说服不了谁。母亲为人要强好面子，朱韵的事儿从没跟其他任何人说过。朱韵一直是他的骄傲，同辈的几个孩子里他最有出息。以前母亲还经常跟朱韵聊几个弟弟妹妹有多不省心。母亲这一年一直忙着给朱韵出国铺路，就算朱韵坚持不去考试，她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，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。朱韵想借这次机会跟母亲好好谈一谈未来规划，可还没开口，母亲已经将一叠东西放到她面前。朱韵无言看着，母亲道： 所有手续都办完了，你愿意考试也好，不愿意考试也罢，明年必须给我出去。 我不可能去，我有要做的事。 你那个什么破公司？ 母亲默然道： 哼，你想也别想。朱韵，小事情上你想任性我也不追究了，但人生重要抉择你必须听我的。年轻是最宝贵的，就这么几年，你学这么一点点东西就跟人出去搞公司，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几个字怎么写了。 我们没你想的那么差，你最起码了解一下。在 我了解什么？ 母亲厉声打断他： 我现在唯一了解的就是你现在好好的学念不成了，好好的路都被堵死了，你让那混账东西圈在一个地方出不来了。 他紧紧盯着朱韵，目光刀子一样利： 你告诉我，他到底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？我忍你几天，你真当我同意了是不是？你还想让我了解？你信不信我…… 朱光义从客厅过来打断他们： 哎，别嚷。 母亲脸色很差，极力压着呼吸。朱光义对朱韵说： 都冷静点，好好说话。你也太不懂事了，你知道为了给你联系好学校，爸爸妈妈托了多少关系，你为这么一个外人跟父母闹了一年还嫌不够？ 又是一番毫无结果的谈话，到最后朱韵连张嘴的机会都没有。他转过头看到窗外飘起了雪，今年是难得一遇的寒冬，媒体早些日子就报道过，不过这对朱韵家来说算不了什么，整栋别墅都安装了进口地热取暖设备。由于谈论的话题过于尖锐，每个人都觉得身上在冒火。学校这边也在下雪，比赛的队伍陆陆续续已经来到学校，本校今年有三支队伍参加比赛，作为东道主，参赛队伍和志愿者一起热情地招待了客人。大家偶尔相聚聊天，纷纷抱怨今年比赛安排得太晚，天气太冷，还有人开玩笑说搞不好比赛的时候机器都冻得打不开了。学校附近的商场中一家饮品店里，李寻跟李兰对面而坐。李兰在弟弟面前总是紧张拘谨，他打了几个喷嚏，李寻蹙眉，他赶快解释： 有点小病，没事。 李寻让他自己点东西，李兰也不太敢，只挑了杯最便宜的柠檬水。 对了， 李兰忽然开口： 那个大哥上个月去了。 李寻嗯了一声。李兰抿抿嘴， 喃喃道：“ 挺好的。” 李寻挑眉，李兰马上摆手，慌忙解释道：“ 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” 李寻不说话，李兰支支吾吾解释：“ 啊，就是以后你不用分心给我们拿钱了。” 李寻笑了笑。李兰感觉刚刚自己说了些不道德的事，一直闷着头。李寻淡淡问：“ 你妈给你找了什么婆家？”“ 啊，是我自己找的。” 李寻哼笑。 哟， 李兰被他笑得有点不好意思。“ 张庆，你还记得他吗？小时候一起玩过。” 李寻看着他。“ 那个胖子。” 未婚夫被人嘲讽，就算是心爱的弟弟李兰也忍不住反驳：“ 他现在没那么胖了。”“ 下200了。” 李兰脸上通红。李寻哼笑，他无意中看他一眼，又怔然了。李寻懒洋洋道：“ 干什么？” 李兰摇头，小声说：“ 我觉得你现在……”“ 怎么？” 他组织半天语言也说不清楚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